斜阳余晖辗转几多，芦苇藤头折射零星坠落，爱人心头多少焦灼，你是落马虎的隐喻，我失恋已经一段冷冻下去，最幸福的牵手很长睡去在湖黄山色，爱人心头多少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。 北京时间21:00。